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清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楚服浩男装这一点让杨戬甚是不喜，每次若是端木翠恰好看到楚服，而杨戬又恰好过来，他肯定会拎小鸡一样把端木翠从地上拎起来，恶狠狠地道： 看他做什么。 端木翠委屈得不行，说得跟他是楚服的粉丝似的，只是一纸笔谈的面上恰好出现的人是楚服，又不是他要求电视台播放楚服专场。奇怪，杨戬为什么那么不喜欢楚服呢？端木翠恍惚起来，以至于公孙策连叫了他好几声他都没有听进去，公孙策不得不伸手在他眼前晃了晃。 端木姑娘，端木姑娘。 啊，什么？端木翠一下子反应过来。 你和展护卫天不亮就来开封府找我，是不是已经有了对付楚服的法子？ 端木翠的想法很简单，在宋宫之中重现汉宫未央，重现楚服为武帝传旨赐死的场景，利用楚服的片刻恍惚毕其功于一役。楚服与蛊虫融为一体，以我目前的法力很难找到他的死穴，必须后他妖力暂退之时方可寻到他的罩门，届时展昭出面用附着符水和金蝎的袖剑攻其罩门，足可以收服此妖。 重现楚服死时场景，他的妖力便可暂退， 那是他一生最为恐惧的时刻，倘若能够成功给他错觉，让他以为自己置身未央宫，那一刻他全心以为自己还是女巫楚服，而不是什么蛊虫之妖，妖力便可暂时退却。 附着符水和金屑的袖剑，之前你喝下了掺着金屑的符水也是同样的用意吗？ 嗯，楚服是重虫相视而后生，合而为楚服，分而成重虫。它置于我体内的蛊虫，事成之后会重新与它融为一体。倘若蛊虫吃了我，体内就会混入我引入的金屑符水，回到楚服体内之后，符水就会成功送进楚服体内。 那要是蛊虫饮下金屑符水，不等回到楚服体内，就先死了呢？ 怎么可能？要知道死一虫楚服无恙，楚服死重虫才亡，所以我在符水中设下咒语，必须要等蛊虫与楚服融为一体之后，金屑符水方奏效。大致情形公孙策已经知道的差不多了，也别无他话。 要在宫中重现汉宫未央，还要包大人出面才行啊，这次太后点头还不够，瞒不过皇上的。 说是重现汉宫未央，并非真的要在宋宫大兴土木。我虽然法力失去大半，但行些小小幻术还是可以的。只要给我巨符未央宫帛画，用帛画围住楚服所在的位置，我可以让人入画境，对眼前场景信以为真。之所以来找先生，一是要请先生说动包大人，让包大人进宫面圣。收妖免不了大动干戈，此事瞒不过圣上，一定要说服圣上让左近之人切实远远避开。二是有一些要准备的东西，比如武帝赐死楚服的圣旨，届时我们的穿着打扮也都得依汉时规矩，以免楚服生疑。先生学贯古今，此事难免偏劳先生。公孙策频频颔首，忽然想起什么。 用帛画围住楚服所在的位置，你已经知道楚服藏身何处？ 我猜测多半还是藏身废弃井中，但是具体的位置还不太清楚，少不了要入宫再看一趟的。事不宜迟，公孙策匆匆回房翻检史册，只待大人早朝归来言明此事。眼见公孙策去得远了，展昭才轻轻叹了一口气，行至床边坐下。端木翠抬头看他，奇道： 有话说。 未灭楚服居然起意让蛊虫吃了你吗？端木， 从哪里下的这样的狠心啊？ 端木翠想想也觉得后怕，待要开口又听展昭道， 你身上还有伤，好生歇着，我进宫去查遍好了。 你哼，楚服是妖人，你怎么查得出啊？ 你不是说他多半藏身于废弃的井中吗？宫中废弃的水井能有几口啊？ 那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啊。 那你身上的伤怎么办？ 哎呀，皮外伤而已，又没有伤及筋骨。 现在倒是说得轻巧了，皮外伤，仙帆差点送命了。 哎呀，展昭，事情都过去了还提做什么？ 展昭屈起食指在他额上弹了个力爆。 不提的话，这姑娘不长记性。 原以为这一记弹下去端木翠必要急的，没想到人根本没闹，拿手揉揉额头，很是淡定。展昭好奇， 端木的性子倒是压服了许多。 那是，所谓借机用忍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。哼，等我养好了伤，什么十七刀啊，什么弹我一记啊，慢慢再跟你算。 端木，你怎么小气到这种地步？ 天光大亮之时，两人重又进宫，先到太后殿里找到银珠。银珠刚伺候太后用完早膳，见到端木翠时吓了一跳，下意识想去看她的后背。 端木姑娘， 你这就起来了？ 若换作自己，刀刀入肉见血，不在床上躺个十天半月，断起不了身的。端木翠不答他，只急急问， 银珠，昨日在殿外撞到的那个宫女你还记得吗？ 撞到你？ 银珠一时没反应过来，端木翠忙加了一句， 那时你提过她是姚美人殿里的。 哦，那是莲喜，之前是姚美人的侍女，后来姚美人失踪，身上迁怒一干人等，她被罚去做粗重活。 她住在哪儿？我有事要找她。 银珠只知莲喜与洒扫工人居于一处，也说不清楚究竟住在哪儿。展昭与端木翠又怕打草惊蛇，不想一路询问着去找，后来还是银珠想了法子，遣了太后殿里一个不惹眼的小宫女先行过去悄悄打听了，然后过来带着展昭与端木翠过去。临走时，端木翠向银珠道， 此番可劳烦你不少回了，改日必备大礼谢你。 大礼不敢收，不过你拿走的钦差，展大人拿走的珠花可通通要给我还回来。 说来也巧，方走到洒扫工人居处附近，便见到莲喜匆匆自门内出来。端木翠心中一动，拉着展昭掩身墙角之后，以目示意那小宫女自行离去。那小宫女倒也乖巧，略点点头，装作什么事都没有，不慌不忙与莲喜擦肩而过。端木翠心中会意，笑着向展昭道， 保不准将来又是一个银珠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